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啦，我哋嚟到最后一节嘅阎王解读片啊！今日就系12月19日，星期一，就节目出街咧就会系10点钟，咁所以而家咧应该就系都比较夜啦。咁但系咧，我就呢一节咧尽量做长啲，就唔会再 break 噶啦。咁我谂去到呢个位咧，我哋个即系今日比较用一啲冷静啲嘅方法，用一啲冷手法去分析咧，去拆呢个局咧，去到呢度好清楚啦，就系话其实咧。習近平咧，佢有佢嘅思維，我哋用自己嘅思維咧，係解釋唔到，或者覺得係好難接受。但係佢嘅思維咧，就認為咧，如果一個人嘅民望係建築喺同梁振英對著幹，而梁振英嘅民望低，佢心知肚明，其中一部分就係因為佢堅定咁樣執行中央嘅一啲強硬路線。但是梁振英在執行這些強硬路線的時候呢，也都不用一些比較柔性的方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這件事就不可以將時間呢是倒流的了。而在中央的立場就說，如果一個人是打出一個這樣的賣點，而是成為下一個特首，還有很可能他是應該是極之可能呢，是一個高票當選的情況之下呢，就習近平覺得他的地位在香港受到挑戰。但是個難題就是說，現在中央在這個運作之下成為一個很被動的角色。這個就是我又從來都沒有說任何人是鬼的，因為我們沒有法子證明的嘛。但是在之前這個所謂小圈子選舉裡面，最初大家的估計，即我說很早或者大半年前，用回以前的參考就覺得都是200票呢都已經很厲害了，200個位，即200個 out of 即1200，即1200裡面有200個都是挺厲害的了。那其實那個基本上那個1200人的組合，那些界別啊之如此類，其實它沒有一個大的變化，而是我們在雨傘之後那個民主的抗爭，其實在種種的惡劣的環境之下呢，是趨向於成熟。尤其是在雨傘運動之後呢，雷動計劃之後呢，我們很多的實際的操作呢又開始是表現出我們即爭取民主的陣營裡面的人的智慧和團結。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這一樣東西越來越對建制不利，就是說後來覺得咦，可能數來數去不只是200，尤其是我們看到舉例一些明明是一個小圈子不合理的一些選舉，就好像立法會裡面的功能組別，在梁振英的票倉的測量界，建築測量界姚松炎都可以是在三個人裡面殺出而成為立法局議員、立法會議員，而姚松炎在他那個專業的水平和那個為香港市民服務那種的熱心之下呢，他是不畏強權和朱凱迪議員呢兩位是拍檔，是在橫州事件和有關的一些新界的土地規劃和開發裡面呢，是打響了頭炮，就動搖了梁振英管治的權威。所以其實就說這件事很多事，當然有很多人說雨傘失敗，有很多人說现在只有火与砖头，或者砖头与火，但这些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越来越看得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那条路是越走越强，越走越有韧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雷动给我们的鼓舞，所以就是争取在那个小圈子选举里面，第一要拿多些非建制的投票的议席， 第二呢就話堅決不投白票。在最後呢個選舉結束之後，我哋發覺竟然有有人講325，有人講326，有人講327。我諗其實我就唔去斤斤計較嗰個實數啦。總之係320多個，好明顯地冇用白票作為招來嘅非建制派嘅或者代表民主嘅聲音。而呢一樣嘢咧，雖然好多人到而家都未必同意我以下嘅講法，但係事實上咧，你可以叫佢做做王又得，叫佢做乜都得。而係呢啲嘅關鍵性嘅票數咧，原來咧又已經做到一個局面咧，令到中央唔可以當呢個選舉係一個橡皮圖章，佢哋唔可以係大安旨意咁樣就話喺跑馬之前咧。已經知道名次，在選舉之前已經知道結果，這件事是不能夠成事的。即是我們如果回顧回第一屆特首選舉，一個400人小圈子，無論那些李福善啊、吳光正啊或者楊鐵良心裏面想什麼都好，中央是根本完全可以安心睡覺，知道他們的真命天子當時被稱為鋼握手的董建華呢，是一定可以順利當選的。去到這一屆有320多個非建制的這個選委，還有我們也看到上一屆仍然有商界的人不惜犧牲他們的利益，在到最後關頭有200多個人堅決不投梁振英。所以呢就得出這個內幕的看法，就是如果曾俊華入閘的話，他會 高票數必然當選，是沒有任何宇宙任何的力量都阻止不到他，一入了閘他就會是特首。而他的高民望和高票數呢，是建築在梁振英失民心那個失敗的對立面的。這一件事呢是令到將來呢香港可能呢，即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得，但是很不幸地呢，習近平以為香港的德就是他的失，因為他覺得他那個天朝的統治地位受到動搖。當然如果我們能夠有人可以勸服習近平不要這樣想，那就當然解決到問題了。但是我們知道，如果你相信這件事可以成為現實的話，又等於你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那所以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他最後變成出現一件事，就是前幾日在這個12月13日，一個愁雲慘霧的日子，應該是悼念我們30多萬在南京大屠殺，在日軍的殘暴屠殺之後犧牲的中國軍民同胞，在一個這麼嚴肅、這麼莊嚴、這麼悲慘的一種這樣的歷史的回顧和紀念之下，我們見到兩個笑口噬噬的男女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是來一個熱烈的擁抱。我想說這件事呢，就令到即骨都被埋的。但這件事本身呢不是一個突然即興的舉動，也就是說一個所謂人稱奶媽的我們的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呢，是似乎受到一個疑似中央，不是一個直情是中央領導人的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的一種的背書。同埋在這一日之前呢，林鄭月娥女士呢也都高調地說出來，說因為梁振英不尋求連任，形勢有變呢，為了香港的福祉呢，他要做一些事，他之前說他會退休離開政壇呢，那樣東西呢現在就會有變了，即是直接地說呢反口了。那這個反口呢就大義凜然的，但個問題就嚟啦！而家我哋有兩個司長，一個叫政務司司長，一個叫財政司司長。去到而家呢一刻，經過咗一個禮拜，仍然係咁簡單地，我上面講過啦，係唔可以接受佢嘅請辭，但係亦都講唔出任何嘅道理，亦都同一個時間咧，亦都冇任何其他安排嘅方案。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林鄭月娥女士咧就未曾正式表示參選嘅，但係如果 我哋嘅假設係成立，即係喺習近平嘅思維裏面咧，林鄭月娥以低票當選而成為香港嘅下一任嘅行政長官。曾俊華連參選都冇，入唔到閘。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對香港嘅管治或者對香港嘅控制咧，佢認為更有信心。呢個係佢想要求嘅嘢。如果係咁嘅話咧，在这个情况之下，由现在起去到二月中，会出现一些很困难的局面，或者很难预料的局面，也都是会令到香港人对中央的不满会升温的。但是我想他们相信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曾俊华不参选的话，那些 ABC 啊，那些商界不满梁振英的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呢即是这个呢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分析到这里，大家去看到呢，我认为叶刘是没有机会。因为如果林郑参选而曾俊华不参选，叶刘呢就肯定会落选。因为叶刘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在某一些建制人士的眼中呢，是不够这个奶妈那种的管治的能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和这个估计，但这样东西要详细分析都可以，但是今天的时间我想就未必可以这么仔细了，但这样东西都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因为他们会造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好似真但实质假的选举。即是如果我们最后放下去那两匹马，一个叫叶刘，一个叫林郑，但是当然有一个呢是建制不会给票他的胡国兴，但是泛民究竟给不给票他呢，这个都是一个问号。如果这三个人下去跑的时候呢，就会是即是大家会分薄的票源，可能会出现这白票，但是最后低票当选的就是林郑。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呢，在习近平的思维，他认为呢是最理想对他来说，因为他可以有效地继续用一个强硬的手段去管治香港，而继续削弱或者甚至实质上取消了一国两制，只是形式上保留。这样东西就会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地狱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令到曾俊华呢有一个公平的参选的机会，还有呢假如曾俊华真的不能参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回应中央这个不合理的做法。这个我想说呢，就说很多人说，即我特意用一个薯粉去摆一幅图，因为我是走过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呢就卖很多不同的中国食物，其中一样叫做薯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吃薯粉，因为这些可能是四川或者西南的一些食制，我不要理它。咁就話我就擺咗個薯粉上去，但係我已經講過好多次，我不是薯粉，我只係覺得香港而家係處一個危急存亡之秋。我哋相信由80年代開始，曾俊華先生服務香港，係喺政府裏面嘅公務員團隊一路咁做過唔同嘅崗位，我哋睇到佢嘅忠誠咧，是为我们几百万人，他入来的时候可能只有500万人，现在有700万人，就是说他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因为其实怎样都解释不到一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一个可以有建筑师专业的资格的，一个已经是可以拿到美国人居留美国居留权的一个这样的精英，他竟然可以在80年代香港风雨飘摇的时候，人人都要去做太空人去移民，他竟然回流回来香港，一做做了几十年。当然以前当曾司长的民望没有现在那么高的时候，他说他喜欢喝咖啡看法国片，大家都会笑话他的，或者他觉得他离地。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他是对喇沙书院的感情，然后在喇沙书院的即是母校的活动里面，我们看到他在面书里面讲的 Never say die 啦，还有不可放弃啦，这件事我很明白， 曾司長咧係佢真誠係嗱，即係我唔識佢，我到而家都未同面對面同佢傾過偈。我亦都覺得即係即使將來嘅即係將來嘅不敢估計，但係而家我哋係站在香港人嘅利益嚟講咧，我哋唔係任何人嘅粉絲，但係我哋要爭取最低限度，曾司長要有一個公平嘅機會，能夠可以參選。同埋我哋睇到咧，就係中間一定有人勸退過，所以先至有 to run or not to run， 先至有咁多嘅種種嘅插曲。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曾司長仍然係不屈不撓咧，行到呢一步，真正抵出請辭咧，我哋覺得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樣嘢就係代表咗香港一啲唔服輸嘅人喺逆境之下點樣掙扎求存，對我哋有好大嘅鼓舞作用。至於係咪好似我嘅呢位消息靈通嘅人士所講，佢一入閘就一定會高票當選咧？其實呢樣嘢暫時都言之過早，不過我覺得係言之成理。但係最關鍵嘅一樣嘢就話，我哋根本就唔同意小圈子選舉嘅，我哋要求嘅就係有一人一票嘅冇篩選嘅普選。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好啦，如果今屆曾司長能夠入閘同埋順利當選嘅話咧，對香港同埋對中央都唔係一件壞事。但係我相信去到呢一步，我解釋咗咁耐，大家都知道啦。喺咁嘅環境之下，而家我哋講緊嘢嘅時候咧，林鄭同埋呢個苟延殘喘嘅梁振英就已經係喺北京嗰度同中央喺商討一啲述职以外嘅嘢噶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究竟香港會點走咧？我哋有咩辦法，有咩可以做咧？我就提出幾樣嘢。提出呢幾樣嘢之後咧，今日呢個題目咧就講唔完嘅。同埋聽日嘅奪命撈鬆咧，我就唔會參加噶啦，因為我有好多嘢都十分之忙，就唔可以成日都喺每一個節目嗰度露面，係嘛？咁但係即係點都好咧，今日俾幾樣嘢大家去思考一下，就話如果中央有一啲唔合理嘅一啲嘅表面嘅理由，好似一啲技術上嘅嘢，譬如話 technicality， 就話曾司長咧，如果唔成功咁樣請辭之下，係不能夠進入嗰個選舉嘅。咁但係林鄭咧又入到去沙圈，同埋入到閘，然後最後喺一個有限嘅競爭之下，竟然跑出咧，我相信香港人嗰個抗拒嘅情緒會好大。我呼籲大家一定要在個和理非的框架之下，去和平地清晰地表達我們的不滿，表達我們對這個不公義的安排的一種鄙視，一種反對。我曾經在面書上說過，究竟我們可以有多少人上街呢？我不知道。但是曾幾何時，1989年的時候，香港在當時的人口少過現在，得嗰五百幾萬人嘅時候，我哋有100万人喺八號風球都上街，係咪因為我哋聲援北京嘅民主運動咁簡單咧？其實唔係，係因為香港人唇亡齒寒，覺得即係而家中英談判又已經成為一個定局。1984年已經簽咗中英聯合聲明啦，而家正係起草緊基本法，中間就已經睇到中央嘅強橫。咁啊，六四一個咁嘅打壓，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人即係對於自己嘅前途咧，就感到一方面好悲觀，另一方面咧感到心心不憤，同埋覺得我哋要做啲嘢。於是有超過100万人上街。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如果我哋做咗，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我哋喺個和理非嘅框架之下，我哋用一啲方法去表達香港人清晰地表達我哋對呢一個安排嘅不滿咧。咁另外咧，我哋應該係亦都喺嗰個司法嘅框架裏面做一啲唔同嘅嘢，即係究竟點解有任何理據可以褫奪曾俊華參選嘅權利咧？當然我而家嘅假設就話，由而家去到特首選舉截止嘅日期中間咧，佢因為種種嘅阻攔係唔俾佢參選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曾司長可以考慮嘅就係話，透過一啲公關機構，因為而家亦好明顯地， 曾司長已經表達了他是要請辭，所以呢你亦都睇唔到中央有任何挽留，只不過喺度拖。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呢，佢唔會恢復原職嘅，即係呢個特區政府呢一屆政府得返幾個月，曾司長唔會突然間喺呢個陳家強手上攞返嗰個財政司司長嘅職位，然後再完成佢未完成嘅工作㗎嘛。所以曾司長佢本人呢，就正如我啲專欄作家所講呢，He has nothing to lose。 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将他的心放在我们眼前，他的意向放在我们眼前，而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投票给他，因为我们没得投票，但是我们完全是赞许曾司长这个这样的情操，和我们要支持他一定要有权去在这个小圈子选举游戏里面被选举。所以呢，我希望曾司长可以考虑一下呢，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和一些公关公司商讨，用一个方法去表达一个意愿，就说其实他辞职的真正意图，即是不要被人家过后扭曲，说其实他辞职为了多些陪家人，或者为了一些私人理由。即是我相信在记录在案，公道自在人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央是一意孤行的话，自食恶果的就会是习近平，而不是香港人。这个抗争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去到一个要需要很大的团结和智慧的层面。我们也都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呢，令到商界一些 ABC 的人清楚明白，林郑月娥如果执行一条，明显地执行一条没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线呢，他们要尽办法用种种的投票的行为，用他们那一票去告诉这个世界，其实香港的人并不是因为在建制里面就跪低，令到有可能出现林郑的票数都不够600。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讲法，就是林郑本身自视非常之高，如果最后他真的当选，而他的票数是少过689，他自己本身都会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如果假设曾司长被人剥夺了参选的权利，而林郑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是揀无可揀，得到600不知多少票，譬如说633或者666，是不是？然后当选呢，跟住我哋俾佢个代号呢，就叫做666啦。你諗下情何以堪呢？即係话奶妈，嗱，如果我哋跟住讲呢，我觉得奶妈係冇嘢好讲。呢一个係一个毫无道德，冇任何諗法去服务香港人，一心只係为咗自己嘅权位，为咗自己个人嘅私欲同野心。虽然佢唔係一个贪官，暂时我哋睇唔到有证据佢做过好似梁振英做嗰啲咁嘅嘢，但係呢一个人如果当选呢，係香港嘅灾难，唔只係民主派嘅灾难，係所有香港人嘅灾难。所以我哋要用尽方法话俾人听，我哋唔愿意接受林郑月娥。当然唔好讲叶刘啦，叶刘已经我唔谈论啦。呢两个女人一任何一个当选，就会係香港700万人嘅灾难。如果我哋继续讲呢样嘢，结果佢都成为特首，我相信佢嘅票数系唔会多过689嘅。如果呢样嘢成为现实咧，就即系话习近平国家主席咧系挂住一个丑字周街行，呢样嘢对中央、对中国、对十几亿人都系不利嘅。希望大家可以谂多啲方法，集思广益，继续唔好放弃。我哋要用尽所有嘅方法，令到香港人嘅声音俾全世界听到。多谢大家收睇。